考虑，第一是从厂家提车他们用了多少钱， 对啊， 包括把车开回来还有成本， 我还有成本，我还搭的人头，我还搭的利润什么什么的。 还有一件事儿，当时有些车型在那个时候是 就是紧俏， 紧俏的， 就是紧俏、嗯、你比如说你当时你买个红旗就是紧俏货， 就那个时候那红旗那了不得， 没戏，买不着 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得起的。 反正我当年就奥迪100那个时代、嗯、我觉得能见到辆奥迪好亮、嗯、开辆桑塔纳牛气。 其实那个时候桑塔纳就相当于我认为啊，我 现在的 A6， 现在 迈腾 的，现在的 A6 还真是现在的 A6、 哦、迈腾 那个时候 红旗是 A6， 那时候下一2000相当于 相当于迈腾 ， 嗯，相当于迈腾。我只是说，咱们现在的心理价格啊，并不是说它 那种 实际的那种价。 当时在马路上见的车太少了， 本来就少嘛，对吧？你看个皇冠，跟看个那个劳斯莱斯似的。 我跟你讲，当年看到一辆绿色的挂军牌的212，那是什么感觉？牧马人，我跟你讲啊， 牧马人， 不差不多吧？ 实际上那就是部队的，就是应该是有职位才能配那个车。 啊、 嗯，有职位才能配。 就反正是讲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看起来，就如果说能回到过去的话，你看到那个车跟现在看到牧马人那种感觉差不多，越野能力也是要很厉害的，是吗？ 嗯 嗯嗯。还有什么其他车型？我们来接着盘点来。 对、 嗯， 其实老车给我们找了几台车，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晒那个18岁是吧？ 对。 然后就是18年前那个有一个车型叫悍马 H2， 嗯， 这个大家可能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就可能就有那个它原型车的那个哈比的那个那个印象啊、 嗯。 然后那款车型从 H1、H2、H3开始哈、啊，大家对于这种很硬派的，就是特 man 的那样的车型， 悍马其实最出名的是当年在高速上出的那件事情、 哦、 大家应该还记得， 跟马自达， 对，跟马自 达 给围起来，把马自达给围起来的那件事情。 对， 悍马 是被 马自达围了 啊！对，说对，不好意思，我说反了。悍马那时候就是， 你要是那么多悍马围我一辆车，我估计我把车钥匙给他了，你走吧，我看你害怕多。因为确实悍马 H2、H1 都属于那种很大块的， 太大了。那个时候 基本上下地库下不去的那样的车型。 现在因为这车子也早就停产了，所以我们能看到那个时候的悍马 H2。 那 绝对 是100多万， 二手车， 基本都是100多万的。 现在开也是有钱人， 对， 就说现在 动辄20多升的油耗，你谁受得了？ 现在可能选择也更多了嘛，就是选他的人可能。 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如果在买 H2 的这批的车主，或者说这一类的准 车主，他们会换什么车呢？ 没准是那种坦途那样的皮卡， 奔驰 G 呢？ 有可能， 这是 目标客户。再就像路虎的那个卫士。这也有可能， 150台的没戏了，卫士其他都挺长。 就说吧，就说这种越大越好，然后像丰田那是进口那红山啊， 肯定是奔着越大来， 对， 反正如果这些大车，他们油耗也依然能够接受，是真的。 那肯定能接受，那个时候就能接受，现在必然还能接受，对吧？ 我想想，就是除了在加油，就是在加油的路上那种感觉，真的太可怕了。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H2 这个比较大啊，比较豪华。我们看那个时候面包，你看现在一辆，咱说那神车五菱宏光和那个 3-4万，对吧？ 对，2-3万、3-4万， 五菱宏光5-6万吧， 3-4万能买 啊， 差不多。你看那个时候，一辆那个松花江啊，中翼，就要6万1， 什么天津大发、啊， 长安要卖89万。 那个时候的面包车，在咱们现在要是看的话，相当于什么？ 10万块钱左右的家轿。所以说当年赛欧出的时候，就10万级家轿，大家都觉得我趋之若鹜。就什么叫？我 终于 买了一个赛欧，哎，我买了一个赛欧，花了10万块钱，什么叫值？ 我买辆轿车。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上通就 活明白了， 在这个时尚和这个营销的前端。 对，然后再往下，咱们再说一个吧，说说大奔吧。你看那个时候，一辆奔驰 S320要140万，一辆 S600要240多万，这个可能跟现在价格还是差不多。但是我想说，那个时候140多万跟现在的140多万 就不能 购买力是不一样的了。 这个同为七位数，但是那个时候的七位数跟现在七位数的这个价值， 我想那个时候能买得起这种级别车的人呢，到现在那就更了不得了。 反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是以前的我们那些车型都卖多少钱。咱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哪款车知道的话，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告诉我们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跟您接着盘点当年那些车。坏坏坏坏坏坏

真是触犯了咱们一些底线，我觉得这是咱们不能容忍的。包括现在其实要碰这条红线的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企业，我觉得大家都要封杀的。 然后那时候卡罗拉叫什么， 叫花冠啊， 叫花冠啊， 对，花冠， 这多好听啊。啊，现在 是现在的花冠跟卡罗拉是两台车， 对啊，这不一样了，这不一样了。那时候那个 RV4 是吧，就叫 RV4 啊。现在这个土太接地气了，这个名儿 叫什么来着？ 荣放， 荣放。 我当年听过一个故事，有个大姐开辆 RV4 四万公里没换个机油， 当时四万公里 没换个机油，最后开到4S店说：“我车怎么越开越没劲儿，没事还老冒烟。”4S店把当把他的 这机器盖打开， 里边都凸死了呀！ 当时 这是在给我做广告啊！ 啊， 那这个质量非常好， 对啊，四万公里还能开 啊，说明它不消耗机油啊，它也不增长机油啊。 那台车后来 我们不是 后来基本 我们不生产机油， 基本 我们只是机油的、 基本就废了 搬运工。 但是说句实话，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大家对于养车和用车方面还是很欠缺， 真的可 有些人都不知道买， 是 有些人你知道那当时大姐。跟那个就是4S店人说什么？我买车还得保养啊。 这个声音也是出现在这个有一个宝马店里边。 哎，你说这宝马，我就想起来，我高中同学他现在开的就是一辆那个宝马五系 啊。 他在开的时候，女同学他在开他家宝马的时候就不知道保养。他曾经问过我，还要换这个呀，还要换那个呀。我也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解释。我说你就换就行了。 一个 Q 字迷麦德姆。 真的，他就是不知道。所以说， 以后 没办法， 以后是不是厂家还得推出这种小那女士，麻烦您留下您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再需要。 现在是有管家式服务的，但是大家可能在买完车之后就不愿意再接听售后部门的电话，总觉得好像是要 我 骗 钱，对，是这种的。 所以每一个厂家在做这种这个服务品牌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种售后满意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更有心思一些。就是大家 难，就现在我们电话突然间响起，看到一个陌生号码，你本能反应是什么？ 我 拒接， 肯定是要琢磨一下，因为这个所谓就算我装了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助手，屏蔽了一些大家都在标记的这个骚扰电话之后，它还会有漏网之鱼。 然后来了一条短信：“您好，我是您的售后服务管家。” 但是我基本上我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只要有新信息，我可能会扫一眼，我不会给它摞在一起，或 就是你判断 几百条没看， 你会判断， 对。也可能是咱们就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原因吧，可能对这些东西会比较敏感。那就跟老车说的一样，你就是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可能他就是没有这根弦，对吧？ 对， 那就我觉得咱们商家就要有更浅显易懂的这种方式。 哎呀， 方式方法， 我觉得我们还是多起我们的作用吧。首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的车是需要保养的，是该换机油，需要换机油的，还需要换什么刹车油、转向助力油等等等等的。如果不明白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是不会骗人的啊。行吧，这广告做完了。 可以。 好，这样啊，今天我们这一段我们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医学老师这边手里有一张表。我们也再盘点一下之前那些车， 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看什么车。 对，二十年前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穿过连朝，有几个热闹大街，天空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接着盘点，我们小时候的车都卖多少钱？ 说一些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品牌吧。来那个，刚才介绍过奥迪，咱就不说了啊。说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神龙 啊， 富康1.6普通的那个多少钱？ 那个时候应该是8V。 对啊，8V的，看看多少钱。 我说说最近比较火的车，本田思域。 我还没说完那个多少钱呢 啊？ 你说呀，16.2万啊，14.2万。夸张吗？ 多少？ 14.2万， 富康 啊哈、 啊，差不多。当年捷达也得卖16万 啊、 是吧？ 对， 我跟你说， 这个应该是在2000年初。 我跟你说个啊，这比你贵了啊。思域，本田的，1.5升的，什么原装大贸进口车，28.5万。 那还是进口嘛， 同样 进口车嘛， 是当年是跟捷达是同样一个级别吧？ 啊，不不不，思域啊，思域应该 对， 思域 对吧？ 都是 A 级车嘛。 但是还是真是它是进口， 就是因为是进口车身份， 这大帽嘛、嗯。 这样吧，这样吧，这其实啊，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别说我小时候了，在我上大学2000年初的时候，如果你开了一个蓝鸟。 我那那 不的， 现在的轩逸， 哎呦， 那是 相当的有钱、啊。 你甭说，再提高一个等级，那个尼桑那叫公爵王，对吧？ 嗯，你别说公爵王， 公爵王当年那叫 A8 级别的好吗、嗯？ 就是蓝鸟啊，就是在那个、嗯、在那个年代是将近卖到25-26万，将近30万的一个车。 对对对、 啊。但是现在的这个蓝鸟呢，是一个 七八万块钱 的一个车， 轩逸嘛。 对，它确实是不太一样。 咱再说一个啊，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很多人都开过现代索纳塔。2.0 至少你坐过吧？ 对，2.0升带 ABS 自动挡中央落锁， 多少钱呀？ 32万， 嗯， 多少钱呀？ 索纳32万呀， 三十二万 的索纳塔。 那现在所、哦、买索纳塔，朋友们得老开心了 啊！圆圆，咱们明天采访一下圆圆，我亏大了。 现在索纳塔9才多少钱？10几万最便宜的都下来了， 对啊， 20万买一顶高配的， 对啊、 搞不好24-5万还来个混动的。 嗯，行吧，再跟大家最后说一个吧。 啊， 说一个这个铃木的，一直也是大家挺喜欢的，叫斯威夫特雨燕、 嗯、啊。哦， 雨燕车型基本上1.3升、1.5升，基本没怎么变啊。嗯、你看，在20年前 多少钱？ 就是一个1.3升的，带音响、带空调，要卖到14.8万。当然，这肯定是进口啊，对吧？ 对、 嗯。我觉得这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叫什么音速特， 音速亚， 雨燕的这个运动版速逸特， 速逸特。 逸速特还是速逸， 反正就是 Sport 是一个谐音嘛，1.6升的那个发动机，高功率发动机， 对对对对， 那个好像现在卖到14-15， 对， 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太那个 凤毛麟角，没人买。 所以真的总结一下，就是现在你要买车，我觉得真是太幸福了。首先，咱们选择的这个面更宽， 对 吧？我可以选择增配，我可以不选择减配，然后我选择的这个车型，至少我有4门电窗吧。我有空调音响吧， 我有座椅加热， 好歹我那空调不用再横拨过来左右拨过去那种的。对，基本上花个10万、20万、30万，会获得不同级别的这个、这个车型，你选择的余地会很多。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虽说咱们没有那个20年前就买10万、20万、30万的这车的命，但是现在你花10万块钱、20万、30万块钱。你获得的我觉得要比20万就是20年前要得到的更多一些。 一个时代吧，一批消费者，可能未来的90后大家伙都不会买车，不，00后啊，可能都不会买车了，车辆只是作为一个代步工具，租赁也好，或者是分时的这种使用也好，他们可能对于驾驶乐趣和激情都会不会还会再有向往，这个我们都抱一个大大的问号，时代可能留给我们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看吧，因为我们 也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能，这我跟你讲，这很快的啊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忆了一下往昔，聊了一下当年的车，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买车还挺幸福的。 对， 抓住这个机会，该让自己的幸福感多一点就多一点吧。如果有什么关于车辆的问题呢，我们在这儿也希望能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我们愿意给您提个醒，帮个忙，没事跟您聊个天。那好，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翻几座高山，趟几条长河。